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呢两日咧炒到兴合合嗰单嘢咧，就系呢个英国保守党啊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啊罗哲斯啊被拒入境，大佬。咁呢单嘢咧，我哋有片嘅，播一播先。 迟下肥棒都冇得入境，奶妈话唔排除可能性啊。 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这是中国的主权。 Policies, customs, and so on, so on. But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affairs, then it is a matter for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墙上揾咁款，唔知以为夹晒口供啊！英国人权领袖罗哲斯礼拜三嚟香港被拒入境，阿爷仲讲到明，仍干预香港出入境事务。家下落晒闸，以后系咪都系由阿爷玩晒啊 ？Well, I really can't disclose even more details on how we work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I want to clarify any worries, misunderstanding that this whole matter of immigration is now being taken over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hat's certainly, definitely not the case. 强调入境政策按翻既定程序做，唔评论个别事件。 Hello, Mr. Peng, how are you? Will Chris Patton be the next one to be banned from entering Hong Kong then? Well, I can't exclude any possibility because immigration matters will change depending on the case. 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在香港见到肥棒了，只是这件事又走出香港了。罗哲斯所属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插爆事件令人不安，说罗哲斯访港只是来探朋友，应承不会接受任何访问和公开活动的，要求英国外交部做事。那边厢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都发声明捞包，形容对香港自治是一大打击，又说不满中国外交部成日答 中国内政 这四只字，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持香港开放城市地位。唉，咁唔知系边个将香港搞成咁咧？嗬， 他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咁啊，呢一个香港有自己入境政策啊，呢啲乜嘢，其实呢个系基本法保障嘅，大佬啊。 但系未俾个答案出嚟咯，呢个系属于外交事务 啊。 咩叫外交事务？去到咁样，我就要问， 即系话，其实系公然话俾大家听，而家我系插手干预香港嘅高度自治。同埋港人治港咯，咁你所謂一國兩制真係名存實亡咯。 但係呢樣嘢早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已經做過噶咯，中國外交部單方面講中英聯合聲明已經不存在。 所以林鄭月娥咧，以前或者係嘅特首有唔同嘅地方係在於咩咧？ 佢同 就係今次佢係擺到明俾個答案出嚟，呢個係中央落嘅 order。嗱，以前有邊個入唔到境，邊個入到境都好，佢就話呢個係我唔會評論個別嘅事件噶嘛，呢個係即係 model answer 嚟噶嘛。今次佢又講多咗，但係佢講多咗係有意思嘅，就話咧唔關我事噶，唔關我哋香港入境政策事噶。你有咩問阿爺咯？嗱，咁咪即刻嗰個外交部發言人何春瑩咪即刻答咯。 嗯， 中國內政咯，係咪？即係我唔會公布俾你聽，究竟我用咩嘅政策嚟去睇咯。 嗯。 但係老共今次咧，又係翻個轉頭去講啦。喺十九大之前，唔想再繼續咧變成呢啲嘅糾紛同埋新聞，因為香港13+3呢件事咧，其實已經係惹起國際關注㗎啦嘛。 嗯。 如果你嗰位阿羅兄嚟到香港，你雖然之前應承咗啫。但系话晒你都系保守党嘅外交呢个人权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你硬闯监狱话要探，咪成新闻咯。 啊， 唔系佢嗰啲一定系以防万一嘅，宁愿唔俾你入， 係嘛？最多俾你鬧一日半日，諗住以為冇乜事，咁就算噶啦。但係佢嘅諗法就係、是：，零怕一一萬，零怕一萬，只怕萬一咁樣。喂，咁佢就係咁樣嘅處理方法噶啦，就係、是、封咗你先。你嚟到，你話探朋友，咁你咪真係見阿 Martin 咯，係嘛？佢有講過幾個 friend 噶嘛？ 啊，何俊仁， 何俊仁咯，何俊仁就去機場啫，係咪？揾下阿陳太咯。因為你之前呢肥棒嚟呢已經係引起咗少少風波。喺、中共嘅角度啊，唔喺我哋嘅角度，我哋梗係拍爛手掌啦，起碼有人關心啦，係咪？唔係下下都閂埋門打狗啊。咁有人幫我出下氣吓、評論一下係冇壞噃。 唔係呢單嘢係令到我好覺得即係撲朔迷離嘅。大佬即係嗱，如果你話嚟到香港，你話對香港嘅政治有挑起一啲波瀾嘅話呢，起碼點解好多記者 總有或多或少即係例如話頭先我講得誇張少少啫，佢硬闖監獄話一定要探黃之峰、周永康同埋呢個羅冠聰，梗唔會啦，英國人唔會做埋啲咁嘅嘢嘅，咪最多即係飲下茶、灌下水、收下風，睇有咩可以幫手咁樣咯。咁因為佢嗰之前係出咗少少位嘅，就因為佢絕食嘛，係咪？同埋英國佬不嬲都係俾阿爺食住上噶啦。咁點解而家突然之間係咁勇啊？你名義上仲係。雖然佢嗰個好似話係冇手身嘅職位，就係、是、呢個咩人權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 義務性質嘅，佢自己都講。 唔係佢今次佢講到明啊嘛，因為嗱，佢而家蘋果日報嗰啲啦，就話佢嚟香港之前咧，就透過佢嘅朋友嚇、啊，即係有即係中方就透過佢朋友咧轉達呢個大陸嘅意見啦，就話喂你嚟我非常之唔高興，喂你嚟香港係嘛？喂請你尊重香港嘅法係呢個法治之都同埋獨司法獨立制度，關乜撚嘢事啊？屌你！即係喂佢一個佢即係佢一個人嚟係嘛？你探朋友。即系点会影响到你香港嘅法治同埋司法制度、啊？ 其实佢自己讲出嚟噶，我睇过阿罗兴写嗰篇 阿 Rogers 系嘛，咪 Rogers 啊， 系啊 系啊 ，Benedict Rogers 系 啊，本笃罗真士 啊，我睇过佢嗰篇嘢，佢咪咁讲咯，佢话之前已经收到风，就话佢唔嚟嘛，跟住所以佢咪应承咯，就我都唔搞啊，你放心啦咁、样，咁你都唔俾佢嚟，其实老实讲，真系要即系搞好同国际嘅关系，如果喺老共嘅角度咧。你應該同佢傾，嗱君子協議啊，嗱你唔好出嚟開幾個招待會啊，你見咩人麻煩，即係講聲嚇冇所謂，我哋知就得噶啦，係咪？我哋知就得噶啦，但係你真係冇咩啦，係你都係涉及到你嘅執政嘅保守黨嘅問題㗎，係咪？呢個係純粹係外交關係嚟嘅。唔係你咁同人哋講數，咁人哋佢起碼信啦。 講咗㗎啦，呢個 係。同埋佢有出色，佢係單方面話我唔會搞啫嘛，人哋都睬佢都傻。你係要佢係要硬闖，其實想玩翻你老共嘛。你冇話阿 Rogers 唔醒啊？ 佢知嘅，咁當然知啦。佢亦都講到話明，佢唔意外。咁但係咧，就是、我唔可以俾香，唔可以大陸都係咁 Q 離譜，你唔可以下下順住佢嘅。佢就話啦，如果係咁樣， 所以佢點解會呼泰國有直航㗎嘛？ 係啊。 倫敦嚟香港 ，through 泰國，睇下你點。你都 block 我嘅，證明我 blacklist 咗。喂，話曬我都係執政保守黨。你唔好理我嗰個咁嘅閒職啊，定係還是係即係義務性質嘅位置、啊。咁你真係嚴重破壞緊即係中英嘅關係嘅、啊。所以你阿約翰遜咪即刻發言咯。你係俾位佢入㗎，你直情係俾位佢入㗎。約翰遜，喂，本來英國佬都跪低曬喺度俾你㗎啦。你諗下當年喺雨傘運動前後，幾多呢啲咁嘅鬼佬係走過嚟香港去了解嘅情況，睇下咩可以幫手，甚至乎美國嘅兩會，即係呢個呢個眾議院同埋兩院啊，眾議院同埋參議院。組成一個聯合嘅團，特登嚟香港噶嘛 ？House of Commons and House of Lords 上下院 啊？唔係，講美國啊， 美國啊， 兩院啊，佢哋係組咗個團喺雨傘運動嗰時候又嚟，雨傘運動之後又嚟政改方案嘅時候，見過林鄭月娥添啦。嗰時候佢負責噶嘛，嗰啲人仲話林鄭月娥好強硬喎、啊，照稿讀喎、啊，睬你都傻喎、啊、咁樣。嗰啲美國國務院嗰啲Senate 嗰啲助手話幫我哋聽嘅，係冇得傾嘅喎。喺呢個三道集裏面，你諗下嗰陣時 咁敏感嘅時刻，你都放得嗰啲人入境？ 嗯， 喂，而家有幾大件事啊？ 十九大啊， 咪係咯，就係十九大咯。喂，所以而家所有嘅政治舉動喺十九大一日未開之前，嘅同呢樣嘢係有關。 嗯、 你攞幾件嘅incident 睇已經睇到啦。一，你攞何君堯嗰個嘅轉態；二，你攞呢個阿 Rogers 嘅。 嗱、如果咁樣計嘅話咧，阿 Rogers 都唔得嘅話咧，前首相呢一個 Tony Blair 更加唔得。點解咁講咧？因為 Tony Blair 咧係同呢一個國民貴好 friend 嘅。係咩？ 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好 friend 嘅，佢自己喺即係自己節目嗰度講出嚟 㗎。 佢咁講㗎，佢話即係嗱。呢、這個唔係，我記得好似係環球時報嗰啲都咁講嘅，話佢唔知係收佢錢定成嘅，好似阿 Tony Blair 咧，係幫佢即係聯絡即係沙地亞咧辦某啲人，我唔係好記得好清楚。 但係 Tony Blair 本身喺卸任之後已經好低調㗎啦喎。 係啊，咁但係就 肥棒咧，佢就唔太敢咁做。 嗯， 有冇因果關係咧？我覺得未必有嘅。 嗯， 就肥棒佢唔敢喐佢。 嗯。 因为话晒都系 前港督啊嘛，大佬啊。 二就系、是、你做过欧盟， 嗯。 三佢都知道你系有分寸嘅， 系。 肥棒系有少少分寸噶嘛？你谂下嗰阵时候佢嚟到系其中一盆水，系泼熄呢一个港督噶嘛？ 嗯。 佢话你包戆鸠嘛？简单讲就系、是。 补充翻点就系咧呢个郭文贵同埋呢个 Tony Blair 咧就嗰单嘢咧就系、是、内地财新网报道嘅，就话咧即系呢一个 Tony Blair 咧就帮郭文贵就搭路咧就认识呢个中东嘅阿联酋阿布扎比嘅王储政要，就筹募30亿美元成立呢一个亚中基金，咁呢个郭文贵咧就做呢个基金管理人嘅，咁如果即系如果呢、這个。呢、這、一個保守黨啊，呢條友都唔得嘅話咧，咁啊 Tony Blair 更加唔得嘅咯，係嘛？即係你大陸嘅財新網你都咁講喎。 不過佢嗰、那個level 嘅人咧， 就唔會亂咁搞佢嘅。 即係第一、就係 只會欺善怕惡嘅啫。 冇錯，就係一係就勸你 嚇 唔好嚟啦。而家呢個時候敏感，幫幫忙，遲啲冇問題咁樣。喂，你係佢嘅，你都會咁同人講數啦，係咪？而 Tony Blair 嗰啲亦都唔會硬嚟嘅。嗱 ，Roger 就明玩佢嘅啫，系咪明玩佢嘅？明知入唔到境啊，仲要兜个圈啊！我唔知佢因咩事去泰国啦，即系我唔系我第一个怀疑就喺呢度啫嘛？点会去泰国先？咁佢唔系直飞香港嘅咩，大佬？点使乜经一经泰国啊？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 同埋你明知讲唔到数，你都照嚟嘅话，咁佢个 level 一定唔系肥棒或者系呢个嘅Tony Blair 嘅 level 啦。 嗯，咁啊系啊，咁但系我系好佩服阿 Rogers 啊，即系佢讲到明就话佢好心痛嗰样嘢，就系话喂，你而家中国系强大嘅，但你唔系可以咁样如 霸咁啊嘛，大佬， 即系你想点就点啊，大佬，因为其实嗱，我觉得英国人咧迟早会反弹，第一。即係你而家你影響埋劍橋啊、牛津啊嗰啲，即係佢出佢啲即係 China Study 啊嗰啲，點樣批評佢？喂，你影響人哋大學入面嘅學術自主啊，已經係去到。 嗯、 喂，大佬，你成日都喺度講，即係唔可以即係干涉別國內政咧，不斷咁做。澳洲你又咁做，英國你又咁做，美國你本身都想咁做啊！就係郭文貴爆撚咗你嗰、那個即係公安部嗰、那個孫力軍出嚟，而家美國佬先捉鳩你，即係 blacklist 你啊嘛。 嗯。 系嘛，去到咁撚離譜喎、啊！咁所以其實講真呢單嘢咧， 喂佢嗰陣時候孔子學院啊，咪就係想做呢樣嘢。 係啊， 有多大學，只要見到你財大氣粗，以為即係你肯俾錢，即係教下中文啊，推廣下呢個中國文化。屌，點知你唔係搞呢啲嘢㗎？ 嗯， 孔子學院嗰陣時候幾間大學啊，話唔要啦，close 曬我哋 Northwestern 咯、啊， 嗯， 幾間都係咁啦， 嗯。 喂，你干涉人中內政就得，人哋干涉你內政就唔得，其實根本你就身有屎，自己心虛。 嗯， 一睇睇得出你個套路啦，大佬學頭先嗰段嘢咁講，你總講中國內政呢四個字都講到厭，講到煩啦，係嘛？如果變咗口頭禪咁樣，順口流噶。 嗱，但係咧，即係我覺得而家林鄭月娥咧，佢睇通咗你班香港人咧，接受個現實，大陸佬點樣做，我係冇計噶啦。嗱，即系佢唱摆到明唱黑脸，我就唱白脸。 所以我开头咧就觉得冇理由咁答噶噃，你真系摆个 佢就系睇通咗香港人已经冇计咯，即系对付大陆嘅人。 后期咧，我谂到佢点解咁讲，嗱唔关我事，我系比拉多，握握手， 而香港系好捻实际噶嘛？ 呢、 這个谂法系 阿爷决定。 系啊， 呢个系外交事务，系嘛？以前啊，不嬲都话不评论个别嘅个案。 嗯， 全世界都唔会评论噶，边个入到境，边个入唔到境，佢同你解释噶。你去到边个地方都系噶啦。唯独是今次系话呢个系一个外交问题。 嗯， 嗱，讲到明啦，呢个系国与国之间嘅一个角力嘅问题。 嗯， 英国佬，你做咗咁耐契弟，你就继续做契弟。喂，嗰阵时候就算话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系失效啊， 嗯， 你都系咁以发声明啫。 系啊， 今次就反弹啦，连外交部即系外相， 哦，唔系约翰逊咧， 约翰逊都 佢虽然讲咗，但系佢次次咧都系得咁，即系都系口头蛇尾噶。 但系起码系佢真系走出嚟讲啊嘛。咁第二样嘢，头先你讲紧嘅就系话，喂，阿林郑就睇通咗香港人对于大陆呢啲咁嘅胡作妄为冇计。咁但系问题，喂我系北京，喂我见到林郑讲到咁白嘅话，我都会呆咗呆噶。 嗯、 然后而家华春莹走出嚟讲先，其实系顶硬上嘅啫。喂你谂下，喂如果林郑对于罗渣士事件系佢嘅回应就系话，喂我不作任何评论。 咁跟住华春莹就冇嘢讲啦。 系啦，咁其实成件事就 end 咗噶啦。 其实佢两个都可以咁评论嘅。 嗯， 点解唔敢评论咧？我唔会讨论个别嘅个案嘅，呢啲出入境嘅政策，全世界都会有咁嘅发生。咁啊完噶啦，五秒就完咗噶啦。喂，今次直情系撕破面皮，话俾你听，英国佬，你唔好干预我香港嘅事务，唔关你事。呢度系香港，呢、這个地方系我中国嘅内政，呢、這个系我主权范围嘅嘢嘛。 嗯。 喂，而家系讲到明俾你听，两个好似左右交波咁啊。 系系。 左右翼嘅双翼齐飞咁样啊。 咁佢就系睇中咗香港人咧嗰种现实主义或者务实主义嘅思维。 但系呢个唔单止系一个香港人嘅现实主义嘅问题， 呢个国际问题嚟嘅。 冇错，呢个系一个国际形象嘅问题。 嗱，呢个亦都系基本法嘅问题啊嘛。 喂，大家唔会想象得到香港一个国际城市、一个自由嘅社会，会对一啲非罪犯嘅人咧系有呢个入境嘅限制噶嘛？ 系啊。 喂，以前你话喂阿哥，你系赤军嘅，你系呢一个嘅洗黑钱嘅。你系嗰啲毒枭，我梗系唔俾你入境嘅，大哥。 嗯， 我使乜解释俾你听？点解咧？咪个别个案咯。 嗯， 系嘛？我梗系唔会讲出嚟，讲完出嚟，咁你咪可以追查到屌大佬，或者佢哋有警觉，系嘛？我有机借呢个机会嚟拉佢噶嘛？有机会系喂，但系而家呢一个明显就系一个政治嘅问题。 嗯， 喂，你都够胆咁公然咁做？你以前嘅做法，咪就系捞埋嗰啲罪犯落去，咪含糊其辞，咪算鬼数咯。但系今次一个公开嘅宣示。是第一次，不少人入唔到境噶啦，包括我哋华文啲同事都入唔到境啦。我华文啊，喺台湾嘅同事都入唔到香港境啊。 阿客家佬啊，边个啊？ 曾建源嗰阵时候，我哋啲董事又入唔到境啊，顾中华入唔到境啊，林佳龙入境叫问准中国外交部啊，真系。屌大佬啊，我哋嗰间公司喺香港成立嘅，都睬你都傻啦。连我哋嗰啲。在打工的同事都入不到境啊！以前他哪有这样会跟你解释的，不解释就不解释咯，是吧？ 其实也不应该解释。喂，因为你不解释我才有个 standard 告诉你，喂，那总是有些人是这样的啦。 即是你说 的。你还将他模糊了他，就将他面试淡化了他。但现在你是高调处理。 喂，同埋而家你头先所讲，喂，既然十九大系需要风平浪静嘅话，喂，国内要风平浪静，国外其实都要风平浪静。 但他一定要画呢条线咯。我哋唔系同意老共嘅讲法啊！我哋系分析老共而家嘅战略啊，对付外国。 但你嗰条线唔可以 coherent 噶嘛？因为讲真，如果阿罗哲斯呢啲咁 level 你都入唔捻到嚟嘅话咧，佢喺香港起唔到啲咩波澜。 诶、欸，就系、是、因为罗哲斯咧，佢个 level 低。 屌！但你而家出嚟嘅效果 一样。佢可以玩佢啊！ 佢而家个出嚟嘅效果啊，系更加震撼性添啦。 咁呢啲人咪反映到佢系欺善怕恶咯。 咁所以我覺得阿羅哲斯嘅講法啱啊！我就係唔想佢咁樣做，我明知我入唔到境嘅，我就係要挑戰佢， 特登要兜個圈。 佢而家做法咧，就好似以前金英係嘛過呢個羅湖橋咁樣樣啊嘛， 嗯， 係嘛，即係咁樣樣嘅做法啊嘛，即係我明知我入唔撚到噶，係嘛，我就係要揭穿你啲咁樣嘅面目，同埋就係話，喂，第二樣嘢我就要揭穿，喂，我哋要強調一樣嘢，佢真係賊喊七場，捉賊好撚無恥。 你唔俾阿罗哲斯入境嘅理由就係话你叫你尊重下香港嗰个法治同埋司法独立啦。屌你老尾，而家最捻唔尊重香港嘅司法独立同埋法治，就係、是、老共啊嘛。喂，香港有基本法154条列明啊嘛，对世界各国各地人嘅入境同埋逗留同埋离境，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实行自由出入境管制啊嘛。你而家咪违捻反咗呢条啊？ 咪所以阿罗哲斯后屘喺度系咁问嗰个带佢走嗰个入境处嗰条友，嗰条友佢咪话佢眼泛泪光咯。 话 佢话我唔方便答你啲问题，即系 escort 佢翻去，即系翻泰国。 佢要揾六条友 escort 佢啊！屌你老尾，即系当佢重犯咁样样、啊。 不过你老实讲，入境处咧见到啲鬼佬咧就腾嘅。 唉， 即系入境处官员，我估咋？即系。因为佢讲到佢啲入境处啲人咧好委屈咁啊，罗哲斯就话佢问佢啊嘛，系咪一国两制已经系冇咗噶吓？你其实你都应该即系体验到呢个问题啊嘛。跟住个入境处啲人话诶、哎、对唔住啊，眼泛泪光啊，唔可以答你呢咁嘅问题啊，我哋冇立场 支持嘅。屌啫，你 喂，所以 你个职员可能俾人哋笑照发啊！屌， 关随时啊，随时啊，真系 喂大佬啊！旧年啊，或者系前嗰几年啊，企喺阿梁振英后面嗰条友啊，话呢一个即系喂行政长官系可以咩啊？ 唔 系， 即系超然嘅 超然啊！喂，瞄下嘴啊！屌你老尾都要放逐佢啊！喂，而家眼泛泪光，系咪仲捻大镬？ 喂，仲有入境处出名嘅就系亲北京嘅人多噶嘛？你而家咁样做，即系你谂下，喂九七前爆梁永贤事件，喂跟住喂而家走之后再走出嚟回归第一个嘅。保安局局长叶柳就系入境走出嚟嘅，喂，佢摆到明系党员嚟嘅，咁你谂下啦。 唔嗱，另一个我真系想补充嘅法治问题，除咗呢个老共自己带头违反咗基本法第154条二条之外咧，喂，就系佢头先佢揾嗰个理由就系话咧，喂，你而家系香港，唔系即系呢个系涉及中国嘅外交事务。 唔系，所以如果我系阿罗兴咧，我就司法复核嘅。 系啊，司法复核啦、啊， 唔系。输就一定输嘅，因为你最后一定系当系国防外交嘅，系咪？一定输嘅呢间公司，但你玩老共咧，喺香港去 challenge 佢呢一个嘅入境政策咧，话佢违反基本法咧，其实真系玩死佢 嘅。唔系，屌你就算系，如果系涉及外交嘅话，你要举啲理据，你啲理据系乜撚嘢先？我想问你， 冇。 系咪？嗱，你冇嘅话，喂，我真系觉得好捻奇离。喂，你仲唔系一国两制玩完？ 佢一系就爆，好似头先我咁咯，帮佢度埋出嚟，爆晒出嚟咯。就话你英国人唔好干预我中国嘅内政问题。呢、這个已经唔系特区政府管辖嘅范围，所以你读嗰段咩基本法第100几话，头先154啊， 154 系唔啱嘅。喂，佢讲唔明啊嘛，外交嚟噶。 嗱，呢啲咧咪就系等于咧。 但系如果我系阿罗咧。Rogers 咧，一定入禀呢个司法复核，玩玩你老公， 系 试下你个法庭，不过就嘥钱，因为而家输堂费会随时。 嗱，你见到基本法咧，其实唔系条条都平等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咧，其实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就同基本法二十条一样。就变咗成个基本法咧，系变咗老共嘅自助餐。我中意拣边条就拣边条。 我哋个讲法就系佢有 inherent 嘅 limitation 喺度。中意揀邊條就揀邊條， 有自助餐嚟啊嘛，佢嘅自助餐嚟噶嘛，屌！ 有一條咧就高啲嘅，嗰條就低啲嘅。大佬寫出嚟好似做包裝咁嘅，大佬。 咪當年鄧小平寫嗰陣時係講到明政治上面宜粗不宜細啊嘛，宜粗係方便佢走去 manipulate 啊嘛。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好啦，呢次時間差唔多啦，我轉頭翻嚟。 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